锵锵奥运行，今天誓师出征啊！兄弟，我袖子也卷起来了，咱要选一个啊！ 没袖子， 对，你看徐老师也战服也套上了， 对对，对吧？也得卷一卷袖子是吧？怎么样？ 我们不得了了，这了不起呀、啊！我们从八月四号，从今天开始，跟各位观众千万不要离弃我们，从八月四号每天晚上直播呀，一直直播到八月二十。二号，不得了，而且我们是向中央电视台学习，我们不延时啊，说什么可全出去了，就现在，平常你们说点什么我还能捡吧捡吧，今天我汗都下来了，主要担心你们俩， 主要你知道在做节目前呢，全台领导就已经很紧张了，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跟你们讲，全体中国人都得一条心， 不 是吧？这紧张什么，哪有什么坏事，对不对？这时候只有好事， 那是 one word one dream， 不是紧张，我在想运动员、他们练很久，整到真的发挥那个时候，你想真的讲，我们这种都紧张一点，你看， 对我们，而且我们 人家打枪的时候，你看，连杜丽都不紧张，咱紧张什么？ 像刘翔多紧张、 就是你别看咱们这个人少是吧？我看看咱们画多，你看后边好几个画，平常感觉是香港夜景嘛。你瞧最后那鸟巢了没有？你瞧看，看见鸟巢了？ 那是鸟巢吗？ 基本上咱们这一个月啊，就是。不在北京胜似北京、你知道吗？我们就是避孕到香港嘛、但是避孕是为了更好的拉开距离看奥运， 而且呢，就是奥运还有一部分就在香港， 马术嘛， 马术就在 马术嘛， 金刚两 马绕跑，这能少得了咱们吗？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说呢，哎，徐老师背后你瞧，水立方，哎，这个要感谢导演做的这个贡献是吧？做的非常好啊，而且我还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连杯子都换了，你想想，你看看，我这个是福娃妮， 我这个叫银银， 可是这个银有叫银银的吗？ 有啊， 莹莹好吗？你这个香港人， 我总是把它想成那个莹 莹，莹 莹，欢欢， 徐老师，欢欢，对吧？ 很坦白讲，我到今天为止，我都分不出那五个福娃。 哎，那 我老看那个动画片了，已经。 没关系，没关系。奥运来了，一天看六个小时节目， 就分得出来。 我闻到，因为开始也得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大家一看哈，就比较不太令人兴奋，每天都是这俩。但是我告诉你，我正在找。一定会有美女的，有一天，在这是今天，但是因为呢，徐老师，文道兄哈，他跟一般体育评论员不一样，这次给大家这个揭秘，感觉是文化人，实际呢，他们就比我呀，那都是大大的体育迷， 那当然， 年年奥运不是年年奥运， 谁都是年年奥运， 回回奥运。这俩都一天都得看八小时以上的， 对， 你们给各位观众， 他厉害， 分享一下这回。 我是每次奥运啊、世界杯都是盛大的节日，就是花很多时间看的，这个一定定啊什么之类的。想想人生还有几次奥运可以看呢、 徐老师这 啊，这个东西，你说这个啊，这个每一次，这次尤其在北京啊，不得了，白天看看完了以后，晚上发射一番。 什么项目你最关心呢？ 什么项目的田径？ 田径、 游泳 啊、 还有中国拿金牌的项目都关心。 对，我也是。 马拉松， 那传统的一些项目，我爱看的项目，我照样看嘛。比如说篮球、足球，那么其他的，就比如说像我在台湾 奥运的足球你也看？ 我也看呢、那我小时候在台湾打棒球嘛，所以棒球也得看，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排球，我们国际这一定要看，乒乓球一定要看，跳水要看，然后田径也要看，对吧？这都。 我所有的我都得看，就我是主持人嘛， 工作 这是 工作，我比较热爱， 我都得看。而且你觉不觉得这个相当了不起？我最近还跟北京市民学习，我跟你们两位说，鄙人最近英语水平那叫突飞猛进，你知道吗？ 怎么 讲 ？August is a great month， 你知道吗？ 行， 八月是一个伟大的月，因为我跟徐老师的生日都在八月。 所以 我们生日第二天是邓小平的生日，是吗 ？Great thing 都发生在八月， 预告了好事情的来临。 八月一号日全食，看见了吗？你当然看不见了， 我没看见， 很了不起的， 看见是， 对吗？ 所以说好日子， 所以说八月啊，这是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举行这么一个大 party。哎呀，我觉得大家伙说实在的，这个时候心情都很复杂，都我们期待中 ，期待中， 期待中 。对，所以本来今天啊是要给大家先预热，因为到八月八号。我算了一下，就是那个开幕式那天嘛，我们这个节目最好了，刚好在我们直播11:35开始的时候， 点火了， 就是点火仪式， 那肯定是我们历史上最少人看的一个， 收视率基本等于零。 我在这个时候， 连我们导演都在看点火的， 我们导演说了，在我们面前摆一个电视机，我们仨人呢也 能看， 也在这儿看。 但是第二天中午会重播的嘛？ 啊，对，第二天中午重播 就 不同。这次卫星电视就特别不一样。你看，很多人有误解，就是说是不是什么中央四啊、中央九啊，说美国华人也能看的开幕式？ 不行， 其实不是。他就是说，你这个覆盖100多个国家的这种卫星电视，他没法这么卖。 对， 所以呢，凤凰也不行。 美国华人就要通过 NBC， 对，没错， 他们都转播， 只能透过 世界上主要的大电视台都会转播开幕式，预计观众40亿，打破有史以来的记录。 所以这次讲嘛，就是你非持有转播权的那些台啊，叫做一个3+2，3个小时你可以播一回奥运画面，不过只能播30秒。然后呢，你在你的新闻里 3个小时里边播30秒， 对，隔3小时你播一回，播一回只准播30秒、 啊、 然后你的新闻里头要播呢，最多只能播2分钟，叫3+2 啊。 说是你看我这儿还有报道，最近我们凤凰跟人聊呢，凤凰说跟国际奥委会嘛，我们关系也好，国际奥委会就是说你们呢、啊、你们就3+2+3嘛，踢足球、哦、说你们就3+2+3，就是每天播出3次，每次2分钟，每2次之间的间隔是3个小时，再有一个是6+2，就每天播6次，每次1分钟，每2次之间的间隔是2个小时。而且我们凤凰卫视购买了什么美联社、路透社好多这新闻，但是也不能很多的播，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就这， 但没关系，人家看了一天的节目，晚上我们的开始的时候是所有节目都结束了， 没错， 所以他们就跟我们几个老友一起讲讲奥运，看了一整天了，憋了一整天了，对不对？ 这么乐观了、 啊、当然 我觉得我看了一天电视，晚上我还想看电视。 不是，要我说看那个奥运公共信号有什么劲呢？多俗气啊，全世界都看得见，因为我们这个只有凤凰卫视不光凤凰卫视啊，你别看人少，我们这次有那个大幕后几 几 万人呢，就是那个， 总之我听说了，进了开幕式现场， 凤凰网、凤凰网、新浪网，人家合作，这每天给我们提供内容，而且 这衣服多漂亮， 都一帮没转播权 的，我们的节目，人家那个凤凰网、新浪网也恩准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挂在上面，大家就是通过这个网络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好的， 咱先说正事儿啊。 好了， 本来是要说娱乐的， 什么正事？ 但是呢，今天一早啊，他。炸了吗？不是，就是那个、 哦、新疆克什米尔， 今天就是这个发生了令人谴责的这个，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行为， 是 应该是， 疑似说恐怖袭击嘛， 肯定是， 就说是今天早上7:55到8:00几，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啊，挺不幸的一个这个事件。你看，在中国这么离边境线这么边远的地方，喀什，就是那个武警啊正在出早操，你再看下一张照片，啊这家伙死伤整齐啊。开着车撞进武警当中，当时就撞伤人呢。然后呢，下来2条大汉。你再看下边照片，你看这多惨呢、啊！你再看这下边照片，这你看这个具体的位置，当时这个武警战士他们就在怡金宾馆，大家看到没有？附近正在出早操，人家惹你了吗？上来就然后下着车就砍。 还扔炸弹， 一通乱砍，然后说是扔2个手榴弹，也有说扔2个 土炸弹、 爆炸物，造成16死。16伤， 这一下呢，大家就不会认为目前的这个保安这么严密哈、啊、是多余的了。前一阵海外一直在说，哇、哦，你们保了那么严什么？你看，像这个敌人是确确实实在，这个是公开的挑衅。 而且他这个保安呢、啊，你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你说北京保安严吧，这阵子、他跑到喀什去，你说你这有什么办法？不过现在你就看到这个新闻记者啊。据说现在不是很多外国传媒记者都到了北京了吗？比如说香港也上了一大批嘛，这些境外记者、现在几乎是大家都在想办法抢机票到飞到新疆去。 我得买好回来的票，到时候开幕式都看 不 到。 对，现 在不知道 该怎么办，就一堆人抢着去，就要抢新闻嘛。就去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我今天在香港的电视台上，我看到有些香港电视台记者在那个机场里头说：“哎，我们还没到喀什呢，我们还在乌鲁木齐呢，但是这保安已经不让我们拍了。”然后那主播说：“哎，为什么你们现在就不让拍？”说：“不就为了保安？但不在乌鲁木齐没事儿啊。”他说：“对，但是为了保安嘛，就是。”所以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咱们对这个安保啊，这个是特别慎重的。那其实到有些地方都成了什么？你比如说那个飞机上嘛，就是从西安飞哪儿的飞机，哗家伙马上就查，发现地上一点粉末， 最后这家伙就是这个全区旅客就停在那儿，然后就查，最后查什么事没有。然后在香港其实今天嘛，火炭火车站，这就火车站那放一盒子，盒子上也印着一个什么呢，叫比比勿近，比比啊，就是 对 婴儿嘛，比比勿近， 比较比较。 但是你看香港市民的这个警惕意识，他一看比比勿近马上报警了，哗啦警方呱家伙也在这儿 防 火半天， 防爆专家就来了， 防爆专家这打开，哎，原来就是一个可能不太就印着有这里边装的东西不太适合小孩接触，大概就是那么一个东西，这一场虚惊。 好没劲啊，这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可以大家快快乐乐看看球的机会，嗯，这个不是说都有休战日的吗，你怎么能够再挑在这种时候呢，这个 从来就有人哪壶 不 开提哪壶。 而且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做法啊，我觉得那些恐怖组织啊也很笨， 对， 就说你当然你这么 失敬人心啊， 对，你是能够得到传媒曝光的机会，嗯，可是问题是像你讲的，因为这种恐怖组织呢，比如说像以前拉登跟美国在干的时候，他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情要干什么，就是要抢明星。 对，他本来自以为有一点道德上的理由，你看现在这种， 你这么做，你看 我们领导都说了嘛，你无论你剥夺别人的这个生存权是吧，这也是不得人心的。咱们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瞧这火呀，火，这家伙新闻大战大火。今天徐老师啊，就所以说这个人民群众支持奥运嘛，徐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他这朋友有那个写那个花的那个书法的， 对， 说给我们助兴是吗？啊，来我介绍一下，你瞧这个， 哦，这是他写的环，这中文字一个环。 哦，咱们这节目就五环连京港嘛，锵锵奥运。 他是那个就是字画了，叫王旭演的书法，他就是用一些过去的。 咱们再看下一张。 圣火， 圣火 啊！回到那个象形文字，最重要的是第三章。 第三章，咱看看为什么要看第三章？ 这是鸟巢，这幅呢现在挂在那国际新闻中心大墙上，做的很大。那个那么多外国记者跑来一看，一看这幅字。已经都晕掉了，对不对啊？中国文化都在里边了。 对对对，就是说，所以说新闻大战，国际新闻中心不是吗？我们凤凰的记者牛啊，都能去那儿。好啊， 不是，真的很牛啊！ 凤凰记者， 反正我去不了。 对， 我们记 我们记新闻中心， 何润峰去了那儿，到那儿做了观察，跟报道的有些是这个现象啊颇有不同。嗯，我先请他讲一个事儿，最近不是有一敏感话题吗？韩国不是招骂了吗？ 哦，那个。 SBS 电视， 你知道这个 SBS 呢？ 电视， 它在现在我发现 傻， 网上有那个粗话的那个屏蔽，所以我在凤凰网上看到的不是 SBS， 是叉叉 S， 因为它自动识别 SB 就知道是傻叉嘛，就是 对，叉叉说粗话嘛， 这叉叉 S 傻叉门， 叉叉 S 就是抢播了，说我们奥运开幕式，有人说他们是偷拍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何润峰还真的见到了这个叉叉 S 方面的有关人士， 他正大光明的拍。 哎，咱问问，连线在北京或凤凰会馆的何润峰啊，何润峰， 润峰 出来跟我们聊聊天。 好的，文涛，哎，三位好。 哎好，见到了咱们何润峰了哈。原来去地震采访的时候，脸这个晒脱了皮了， 后来还留着当义工了。 哎，这梁子现在在奥运那儿当义工了。 对，也是志愿者。 首先给你跟我们揭秘，这个那么多人都在说呀，这个叉叉 S 的事儿。你了解他们当时是怎么拍的？ 文涛，其实这揭秘吧还真的很难，因为那天呢确实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我当天下午呢还是去 SBS 所在这个新闻办公室啊去串了一下门， 当时呢其实感觉很这个异样哈，因为 SBS 出了这事儿之后呢大家都很敏感，所以呢见着我都跟防贼一样，然后但是他而且一开始也是拒绝这个接受访问，但后来呢也是私下里说好吧我们私下聊两句吧，这聊一聊就聊开了。那确实他就他的观点来说，他确实首先要承认说这个事儿啊是他们自己干的，不是说什么传说中有人给他片儿。那第二个他说他确实是有摄影师呢是自己带着专业的摄像机过去的。那第三点很重要，他说是他是光明正大的通过了这个安检设施走到这个鸟巢里面去的。不过我后来拨这个鸟巢负责人的电话呢，他就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有就邀请过 SBS 电视台去拍什么开幕式的这个彩排画面，所以这种说法还在那儿调查。不过呢我们也很知道，就是说现在中国奥组委很生气啊，北京奥组委就说那个要这个让那个SBS 吸取教训。我在一次访问中呢就去追问我说，那个你这个要让对方吸取教训，究竟是要给对方一个教训看呢，还是说是让对方主动吸取教训？那这个负责人就说呢，希望对方还是主动吸取教训。看来呢这事儿可能还是一个要不了了之了，可能 大家不都在骂吗？你接触到的国外记者，他们对这事儿说什么呢？ 哎，这事儿其实这个采访结果很让人意外啊。其实很多这个体育记者他都告诉我说啊，他说其实他们很有经验，采访过很多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他们说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机会，有相同的机会能够拍到很多独家的画面，但是因为受制于这个国际奥林匹克这个相关的规则呢，是不能够允许这个他们去播放这些画面，所以他们是其实他们吃惊的就不是说韩国 SBS 能够拍到这些独家画面，而是说居然有人有媒体居然敢拍到这些独家画面之后还能够去制作新闻播放出去，这是他们感到非常的异样的一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新闻上看到说是这个你们记者哈，尤其是国外记者，在什么哪个新闻中心那个伙食标准让我们有点不平衡，就是说 没错， 1美元相当于在这 7块 人民币能吃20个菜的那个自助餐， 基本上你觉得他能够买出去倒卖一样， 是吧？有人说国家补贴了这个9美元，对不对？ 原来你的体验。对，原来那地方其实还说，听说还是之前是打算免费的，后来觉得可能有一种不公平竞争的感觉，所以就改成1美元了。其实你说的那个地方不是我所在的那个主新闻中心，而是那些非注册记者、非注册媒体记者所在的那个地方，每天只要花1美元，你就能吃一顿自助餐。不管你是多少，今天我就去换了一张访问卡去那边吃了一顿。不过像我这种所谓名字好听一点叫做注册媒体中心的记者呢，因为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或者是比较有规模的一些媒体派记者，就每家媒体可能有几个名额那样子，去那家我所在的主新闻中心，简称 MPC 那个地方呀，哎呦，简直是吃一顿饭，像我这样的人啊，吃一顿饭要吃饱要花150元，150人民币，可不是传说中那种1美元的感觉。真的，我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加一瓶果汁，然后再加这个4个据说是他们特制的小月饼，红豆馅儿的小月饼，一共花了75块钱，还没吃饱。 哎呦，真是热闹！所以啊，就是，采访是次要的，饮食是主要的啊。希望你在奥运期间吃好，谢谢， 谢谢 任峰啊，谢谢。听说现在在北京啊，辨认记者有标准的，就是一个是面生，再一个紧张，行色匆匆，这就是记者。 你想想， 有几万个这种人， 1万记者盯着1万运动员。 就是一个差不多， 这是误会，这是误会。 嗯， 他不是来盯运动员，就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说嘛，中国想借着这一次奥运就展现就中国的新的风貌。同样的，过去几年呢，其实全世界也都说中国在崛起。嗯，所以很多媒体来，他们 拿着放大镜来看中国， 来看中国的。 好，那咱们现在要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SBS 后来也道歉了，但是听说他们放出来的这一小点开幕式，人家有人看了的，就说美的令人眩晕。 你没看吗？ 我哪能干那事儿呢？ 哟，你那么直白，我都看了，不错的， 这 真的是不错。 这就是人家结婚，新娘子披这个头巾，他就跑去掀这个头巾， 对， 这是扫兴啊！这 不是，但要是新娘好看。你看了一点，大伙又很高兴， 肯定了。你看他那个口水都掉下来，一定好看了。 我觉得还不错的，我觉得还不错。不过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啊，就像刚才润峰讲的，他你拍到 破坏防规， 但你放出去这是问题。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像什么，就像你记不记得当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去世的时候，撞死的时候，其实很多媒体拍到有图片，但大家就是有默契，算了，不放这个都不播。谁播了呢？ 谁就真的是什么逼了。 其实你看这个人类社会维持啊，它就是靠一些默契和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他们讲足球比赛就是嘛，那光机人家受伤倒地了，一般你的光一脚 就踢出去， 踢出去了嘛，踢出去，然后对方球员拿到之后还指挥给你。 对，这那你知道这个好玩的地方在哪吗？就其实足球比赛规定里面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这么 做，对，没有这个规定， 这是显示你有体育精神。其实同样的，就是做媒体采访也有自己的默契行规的精神在。 fair, 叫什么 fair, fair play？ 咱鲁迅说 fair play 应该缓刑嘛？ 对，公平竞赛。 哎，徐老师，好像我就听你说说，这次的转播的一个大头是 NBC， 对吧？但他们说游泳比赛到晚上中国的早上九点，相当于美国时间晚上九点黄金时间， 对， 说他们掏了$8亿多， 对， 说这事儿有他们的这个操作在里头，是吗？ 但是这个以前汉城的时候就这样， 很正常。 因为以前的这个整个费用啊，他那个电视转播占一大半，雅典的呢就15亿，那全靠这个，然后美国呢又是一个大头，所以就他这个时间，所以你这次看时间表啊，重要的比赛都在早上，这是美国的晚上。 对， 包括那个开幕式，你看，这我们的晚上时间是他们的早上，欧洲的下午，这个是最合适的时间了。这但是其实呢，中国这次投资这么大呢，那个转播费现在其实是一个小头了。但是这个估计以前定的。 不过这个东西啊，也有一个要考虑个什么事情，就是奥运是本来就是要迁就全世界观众。 对， 你不能说就光迁就我们中国看惯电视连续剧要晚上黄金档，这是不行的。你得让全世界都看得到。全球40亿人在看，那这40亿人里面，你当然说美国呢只是少部分，没错，但那边还有整个北半球，就你这个时间的考虑很巧妙。 再一个， 可是他们踢欧洲杯的时候一点都不考虑我们的时间，老叫我们半夜三点钟就起来， 我们就下， 老叫我们半夜三点钟起来，对不对？ 我们加入国际大家庭嘛，我们随他们，他们都随便。 对对对。